兄胆敌，本愿我闯口罩西游记，分你叫俺妻与太师结下仇恨，不该把太师爷见皮，封门引到此上发虎波灭他，今天要娘娘亲将平时赦他，我问要进那宫登记，也曾把念那词盼曾要不翻盼盼不缠，要听那言过表明，不念那你老伯母悬梁子弟，不念那你小三年改三月，小三月改三里，小三里改三十，小三十改三口，小三口改三盆，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口三盆，我不带小包的乾坤呐，不念了你三国词八热词丧命，不念那里只落得一个词巴黎，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，你把那好言奉听，郭娘娘降下罪有功，但臣是才奸亲的盆寡人，阴要春寡人家酒，我不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，故事要打我的命，老君君臣们好一比那国如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小皇兄小子狂，搬家王不得爱情，你哪里休流泪，免了悲愁放大了胆，一步一步顺要的那了人

双双闻言，哗啦啦啦打拔了头天个鼓，官儿也听到哗掉啊，哗啦啦打拔了天个鼓，人有精神马有欢，哗啦啦打拔了个天个鼓，太阳的人头落在马前，一来是狼儿一该然，二来弟兄们的团儿圆，前去修回长安关，就在这沙陀国纪念，骆驼国纪 接下来呢，给大家助兴演出的是一个旦角的演员，应该说是我的老师，中国京剧院的耿巧云，为大家带来非常喜庆的，那就是《红娘》，有请。

子的子落长山江，盖世阴的老关九州，长盘坡九河头，杀的曹兵不过愁，这一半红江哪国有，换酒诸葛勇气眼冒，你杀刘备不要我敬，他的雄浑必是人称大秀，多是骑兵来真刀，刀将那曹操这把玉猎手，我扭转回身走太后将起九王金剑乱朝， 这个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